中的眼睛，山中有一片晨雾，那是你昨夜的柔情。我要登上山顶，去寻迷雾中的身影。我要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。 在蓝天的秋